女仔 有啲嘢都可以。 喂，係啊，又翻嚟啦，話咁快，係啊，咁啊，其實我哋講完即係男性男同志呢個話題啦，其實我哋可以講下女同志，因為我對呢方面都真係冇乜點認識過。 我都幾好奇喎， 好。嗱，我以前喺 launch 咧就撞到男同性戀比較多啲，咁、但係跟住離開咗嗰、那個夜場嗰個圈子咧，撞多咗好多less 啦，或者簡單咧 TB 啦 ，TB 同埋 TBG。我尋日特登同個朋友呢方面嘅 member 朋友傾咗都三個鐘頭度，咁佢分享咗好多佢幾得意佢哋圈子裏邊嘅得意。跟住我突然間原來先發覺佢哋個lesbian 嗰邊嚟講啦，除咗有TB 啦、tomboy 啦。另外，如果是譬如假設啊，詩詩係女同性戀者，要講個 character 嘅話，佢哋叫 TBG 嘅喎。 TBG 哦，即係又係 有分嘅喎， 比較男性化， 有分嘅，即係 男嗰啲 一同零咁樣。 類似啦，嗰個係類似啦。咁但原來佢呢個仲之外，仲有一類叫做 pure 嘅，即係兩個都係 TBG。即係有啲似其實拍啲片嘅情況，兩個好靚嘅女仔，好女性化嘅女仔，但係佢兩個係情人關係。 我其實都 即係好似咩買嘅兩個一同埋兩個一一齊， 但係就好似佢哋話就冇兩個 TB。即係好少， 即 係 冇兩個，因為男性化 係啦。因為 TB 係點解要將自己男性化，就係想追女仔咯。咁佢如果係要吸引翻男性化嘅，咁不如即係揾個男人有病嘅，咁會實際有意思咁嘅意思咯。 有病， 但係其實我都試過俾啲即係叫做女同志咁樣追過啦。 TB 定 TBG 啊？ TB 唔會係 TBG， 就了解下咯。 係咯，係咯，咁其實嗰陣時都哇，點解咧？我應該唔似係吸引到即係依方面嘅人噶啦，係咯。 佢哋我所知就冇話當自己係另類嘅，即係佢都講啊，追求佢嘅有興趣嘅女仔，佢真係跟當咗自己即係 TB 嗰個方面，真係當咗自己係男仔。咁所以你係佢嗰杯茶，佢就追你嘅，即係佢唔會諗下佢自己同你係入埋同一邊廁所呢個問題。佢真係純粹我中意你嘅，我追你。更加佢哋多會明顯就係、是特登係用細心啊、關心啊，或者係去縱懷你啊，即係嗰種好 即係因為佢明白女仔嘅心態，就好似男仔係咯， 係唔係？即係其實係幾 warm 嘅成件事。咁但係咧，即係當你知道我唔係依方面嘅時候咧，咁啊係咯，我完全唔識點樣拒絕，因為嗰陣時都幾細個，我諗十四歲到嘅咋，呢個時候我完全拖都未拍過， 都好多年前。哇！ 你會死到好 係啦，我哋繼續啦，係啦，咁我就唔識得點樣拒絕佢啦，因為哇，好似好 hurt 人咁樣嘅喎，咁啊係啦，就咩事當咩事都冇發生過，咁啊慢慢疏遠啦成件事咁樣咯。 會啊，即係有時咧，即係好似有啲男仔 friend 咁，即係可能我唔知佢係唔係嘅，咁但係就即係佢又係我好即係中意嗰類型啦。咁其實我哋都會嘅，即係對佢好 take care， 甚至佢做任何一個行動，我哋都會好關注啊。哇！太好睇啦，唔好我驚佢嚇親。 我見到你執毛嚟啊，喺度。叉住手好影響市容啊！成件事， 所以就要匿埋呢度。咁但系就即系會就好似TV 咁，就會用一個好關心啊，好一個 take care 嘅心態，就會因為我哋明白男仔啊嘛，即係有啲咩時候，即係所以就會。但原來佢唔係嘅話，其實嗰個男仔即係個所謂我哋嘅直男咧，都好難拒絕嘅，即係做可以做翻 friend 噶嘛。但係你已經都做到呢一步，好難再做 friend， 就為咗試下避得就避嗰種。 其實都可以做翻 friend 嘅，扮咩事都冇發生過咪咯。 其實做翻 friend 我都冇問題嘅。首先我講我都認識好多男性嘅同性戀者，咁佢哋甚至乎有啲試探過我個口，或者係我誤會咗佢以為試探我。其實佢哋好多時真係好斯文，好有禮貌，甚至乎佢俾我個。感觉他们做事是真的很厉害，即是他们那个集中度是比一般我们这些粗枝大叶的马佬来讲是真的醒一点， 即是比着我已经觉得自己很死温柔了，但是他们还温柔过我这个问题 不是这样温柔 夜反应啊 唔緊要，都係 OK 嘅，即係都陽光啲嘅，係啦。 俾人等佢橙茶， 我真係冇反光，即係會嘅。即係因為咧，我係知道有啲男仔係覺得啊， 原來佢唔係，其實我哋係冇意去話將你去咬攣或者去點樣，只不過 你可以嘅，將佢咬碎佢咯， 咬碎 咬斷佢， 咁就唔得，咁樣傷害到人。係即係有啲人話好似會覺得咁樣。但是你想想你如果自身在直男队如果这样追自己的话其实是很尴尬的画面你 reject 你好像很忍心但其实我真的不是的但我对你 很不忍心是吧很忍心他忍心就不会 reject 你 就很不忍心就会很难去拒绝咯即是在个中间尴尬位我有朋友真的试过后来真的做回 friend 他不是、啊、但是后来说回真的挺尴尬的觉得真的觉得会好像哇死啦原来落了啦这样咯是啊 竟然是攞了咯，用 系我根本就觉得自己攞了因为我就系 你不嬲噶啦，你成嚿炭咁样黑色，仲唔系窿鬼咗啊你？ 阳光你识几多啊？阳光 弹开，俾啲阳光强奸咗，强奸到窿，可唔可以撕块皮落嘅？即系晒窿咗。 我又唔会，我唔会甩皮啊！ 吓， 系啊。 咁咪吸收曬啲紫外光入去，咁成個人會爆炸咯。 可能會變形，好似啲拆水異形咁樣。 變咗個咩綠魔啊？係咪叫 綠魔？ 叫咩？ 綠巨人啊嘛。 綠巨人， 我唔記得咗叫乜嘢。我唔記得咗個字叫咩？ 喂，唔係喎，咁咧啊，講翻去日本先啦。黐線，扯開咗好遠啊！我覺得。 哇！飛到要搭飛機， 大家太開心。 要搭飛機翻翻日本先。 唔係啊，咁你哋啱啱都去完日本啦。咁其實咧，你發覺多唔多場地係真係俾啲同志嘅咧？ 紫浪岸村、 老實講， 你應該衝咗入去嗰啲嚟嘅。 應該去到我，如果我係你嗰個情況，即係等我去日本，我都會參觀啲啲女仆餐廳，我又會參觀一下，或者係啲紅燈區，我都會入去，即係唔入去幫襯。因為真的貴，同埋佢哋都我所知唔係太過， 即係平啲會幫襯嘅。 一來真係貴嘅，二來就佢哋唔係太過喜歡接待一啲唔係講識講日文嘅人。 係啊， 除非佢係其實係日本人扮，唔係大陸人扮日本人。咁我冇興趣，咁我去日本我唔需要識個大陸妹噶嘛，咁、所以其實真係去到真係叫見識下望下嗰度啲人，譬如簡單啲佢哋有陣時可能個二樓嘅，佢出嚟個個樓梯嗰度，佢會喺上面即係企咗一扎女仔或者地下，即係好似有啲似泰國個咁，條街裏面有幾個女仔企咗喺度， 即係俾人揀咁樣， 即係佢又唔係揀，佢同你溜下你，俾你知道佢哋上面係有好多女仔喺度， 唔同類型嘅係咯，係 啦係啦，咁北海道我又見過，九州又見過，東京都有，大阪都有。甚至乎去到四國啲比較二三線啲嘅地區，都有啲即係大規模啲、細規模啲嗰個紅燈區咁嘅情況。 我就係去過見過有嗰啲叫做日本嘅一啲同志按摩店 咁樣， 係即係就即係當然全部都係有特後面嘅好特別嘅節目啦。 啊，即 係東京嗰邊 大阪 東京嗰邊我知邊度。 即係起初我都幾啊覺得啊會唔會因為香港嘅按摩店一定一間房一間房，唔會中間就係得塊布咁啊？但係原來佢都係得塊布。咁但系都可以即完成下成套嘅服务咁样咧， 即系啲尴尬，都叫声嘅，即系 佢好静啊，好静啊，因为我有去睇一个嗰个收费嗰个咧，望过，都啊，其实价钱即系睇你如果 贵嘅。 貴的都貴的，即等於香港去一些高級的地方， 夜總會之類的， 類近了類啦， 應該不會的，即你說就隔塊布就可以，即有下 文，重點不是它的設施，重點是它的服務， 即服務 很周到的樣， 應該是這樣， 即會不會 我沒有光顧 见识下你做探子，探子 好想噶， 叫你去。 我可能有第二个你会有兴趣啲喎。咁我知道咧，东京嗰边伊东木嗰边咧，佢哋系比较集中啲，系红灯区，有啲似香港砵兰街咁嘅情况。咁、包括最主要就是一些叫 member 的地方啦。咁男同性恋者嗰边咧，佢整一种佢哋叫做发展场。 發展 有得發展個發展，咁但係點解我字咁樣嚟？我就唔係咧咁緊要。 所以要發電站。 咁佢哋真係唔冚唪都係啲客人入去幫襯，而係入到去之後跟住就互相肉搏咯。即是大 party 大龍鳳， 即是個發展是真的有下文的發展， 是啦會整到大家你又濕曬我又濕曬，咁係你嗰啲嘢定我嗰啲嘢嗰種嘅情況啊。 咁大 即係唔好似香港嘅桑拿咁樣 哦，即係身體我聽到啲咩事啊？桑拿 係，但係桑拿可能亦都可能一間間房或者一張張牀，咁我所知佢哋係一個好大嘅打地鋪嘅地方，咁就佢哋就 即係大家都見到曬大家喺度， 燈暗啲嘅，燈暗啲， 即係黑。你哋嗰間黑房係咪都係咧？ 我哋黑房。但是黑房入面的灯光是黑房，但是它的间隔是劏房的一格格的、oh. 就但都有 area， 但香港 即龍中鳥咁樣。 係咯，但香但香港就比較保守啲，就唔會咁，都有人會咁做嘅，但係就會惹來好多人望咯。即係即係試過有啲人喺電視房度即係進行緊嗰樣嘢嘅時候咧。啲人咧就話唔好望住，我但係我真係唔覺得有咩好望嘅，真我有啲有啲嘔心。 唔係啊，咁即係等於直播 AV 咁解啫，即係咁樣望現場， 真係 熱 咯。 但可能佢哋真係好熱咯， 唔 係 啊，咁即係去到依個地步，有人望住曬，其實應該冇曬反應喎，即係好尷尬。 唔係個個唔同，啲人可能越望越起， 係或者係有啲係唔得閒望你，佢佢嗰度自己都招呼緊人，或者俾人招呼緊。 係啊。 因為佢都喺度啞緊咁樣， 即係可能一家就全部都係男性成件事，又再 close 就再少尷尬啲咯。 即係會唔會突然間咧？即係兩個人喺度啦，咁就整整下，咁啊突然間有個人，喂，我又嚟咁樣，就 真係有試過， 應該唔使講咧，埋嚟就嚟噶啦。 慢慢 係 啊，即係假如 慢慢 即係你，即係我可能你掂我，而我冇拒絕你，大家就即係 OK 嘅，唔出聲就當噶啦。 好癲喎！成件事咁樣成條龍咁樣喺身上嚟， 人形蜈蚣。 住曬 咯，唔會，我覺得因為佢哋應該即係一仔零仔嗰個問題，應該通常佢哋通常都唔會即係變成萬難插蘇嘅，一仔就一仔，零仔就零仔， 係啊，咁即係 最多就係話個撞你，即係個一仔撞到個一仔，咁我想入你嗰陣時，咁嗰個正常嗰個一仔唔想俾人入，佢都會應該有 拒絕嘅，係一個拒絕，即係攻一係攻一係守。 喂，但係會唔會有啲核突嘅嘢咧？即係譬如整整下咁樣。即係係咪要沖洗後面嘅？即係嗰啲嘢， 即係清潔自己。 但係會有人未沖洗咁就咩噶嘛？ 咁呢個唔關，我覺得唔關男女定男嗰個問題嘅喎。即係其實 係 個人嗰個 衞生， 係啦，即係個人衞生嗰個問題。 咁有冇試過真係或者聽過啦、見過啦，咁會唔會整整下就真係？整咗啲嘢， 我有朋友試過做酒店，咁就咁啱兩個男士就 book 咗間房喺嗰時，咁之後咧，咁臨尾咁第二日要 check out 噶嘛，就開咗間房就清房啦，成房都係黃琴琴一笪笪，連個牆都有。 啊、 我真係嗰日我佢話俾我知之後，心其實我覺得自己都幾乾淨。 系喎， 咁 即系，系啊，真系好 勁， 系嗰个真系成房大便， 周围走噶嘛，即系咁， 我都唔知两个人 周围走， 唔系真系两个人， 真系两个 人，两个人， 哇，佢真系， 系嗰个 容量好大， 系啊， 即系公升噶咯， 便秘咁样， 即系会噶， 流出嚟 嘅，即系因为清洁问题，但系真系有，会真系会有嘅，因为始终你后边本身 prefer 唔系 for 呢样嘢噶嘛，咁就有机会系会有个反应。想去廁所，即係想去大便嘅感覺。咁但係如果真係忍唔到嘅，大家都唔會因為咁而講，哇！即係個一仔唔會話，哇！你好臭啊，行開。即係大家因為你因為你咁樣，想個靈仔先會有，先會突然之間有呢種噶嘛。咁 即係即係咪嗨得滯就會噴嘢出嚟？ 可能係咯，即係控制唔到嗰下亂咗，控制個肌肉控制得唔好。咁所以就有機會，但係大家都會啊，大家都會即係可能採取一個最平靜就唔緊要沖洗下，咁沖洗下，咁大家可能就會完事。 即係要掹出嚟，然之後再沖洗，然之後再 唔會，我諗唔會兩個連住咁行，隻馬咁行出嚟。 複雜嘅搞到你。 我以為即係咁，即係有啲。 等等，拎出嚟先，啪拎出嚟咁樣 唔係啊，即係我諗住係即係見到有啲嘢出嚟咁啊，大家咁樣一齊咁樣去廁所啊，係咯，就係咁。 即係會首先會 lock out 咗先咯，唔會連接住。 唔係因為呢個話題太有心啦，我哋等我嘔完出去嘔完之後再係啦，再同大家傾啊。 快啲快去！ 大家好，3月31日係公投制憲運動嘅籌款晚宴，而家我哋咧就仲有。即係一啲直券咧，就需要大家支持嘅，有600元同埋2500元兩種。咁大家咧可以睇 myradio.hk 咧，就知道點樣去買呢啲直券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買直券，支持公投制憲運動。